代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雷雨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一起走进《雷雨》的备考篇。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在京高校将建100个高精尖学科，服务于北京城市的战略定位。石景山3.5万学生年底前可上冰体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市高校高精尖学科申报将启动，按照部署，本市将面向北京高校遴选一批高精尖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力争经过2到3个周期的建设，推动北京高校调整和优化学科布局结构，促进学科之间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国际或国内一流的优势特色学科以及新兴前沿交叉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北京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和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按照部署，央属高校和市属高校将各建设50个左右的高精尖学科，采取限额申报的方式。国家双一流整体建设高校，每所学校可以申报2至3个，其他央属高校每校可申报1至2个。石景山区将通过高标准建设10块冰场，年底率先实现全区3.5万中小学生全部上冰体验，持续营造全民热爱冰雪的冬奥氛围。目前冰壶馆、花样滑冰馆和短道速滑馆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冰球馆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同样在位于长安街西沿线的体育中心改扩建工程，目前也已经取得了控规调整批复，拟建成一块1800平方米的标准冰场和4道标准冰壶场地。2020年完工后，石景山区将有10块冰场向专业运动员和市民开放。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雷雨》的备考篇。雷雨。 作为经典阅读篇目被纳入北京高考语文试卷的考察范围。作为剧作家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雷雨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这部伟大剧作传递的思想对青年学生有哪些启示作用？我们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艺术特色？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战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特级语文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你详细解读《雷雨》。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为大家架起空中课堂，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带领大家一起走进雷雨。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 那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李老师一起品读经典，同时思考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备考篇哈。那么通常我们提到雷雨一些常考的考点呢，我们来划重点。 好，我们不妨呢先来做一个定位。就是说作为考试它的要求是什么，这是我们去把握考点的一个依据。考试说明对于名著阅读的考察呢有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对作品基本内容主旨的整体把握，结合作品的相关内容对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理解分析，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基于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对作品价值意义的感悟和评价，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我们名著阅读和其他考点不同的地方。所以前一句话说的是我们要读什么，读哪些内容。第二个，我们既然是品，那么我们就会想从备考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把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依据。知道依据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做了呗。我们不妨呢就依据这个内容给同学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雷雨考试的相关内容吧。 好。 首先呢我想从雷雨这个考点的知识点的角度做一个小小的归纳，大概是三方面。一是人物形象，就读作品文学作品都这样。那么一般的作品当中也会涉及到人物形象，比如说今年高考题当中考《论语》的形象不就这样吗？就我们《论语》当中竟然考形象是我们无法想的，怎么会考到？但事实上我会知道呢，这就是作品阅读，特别是如果从文学作品阅读的角度我们必须关注的就是人物形象。第二个艺术特点。那么第三个叫感悟评价，所以把它归结为这么三点。人物形象我们知道这里头的每个人物都应该关注，就是我们大体上呢给大家做一个基本梳理。那么艺术特点呢我们要关注三方面，一个叫伏笔照应，这是这个作品最成功的点。很多人评价雷雨说太像戏了。所以有一位研究者讲，因为是戏太像戏难道错了吗？他说明这是非常好的。第二是虚实的结合，第三是矛盾的冲突。感悟评价呢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就是关于命运的理解，关于爱情的理解，关于亲情理解。大体上呢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框架。从这框架角度呢去理解它。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人物形象。因为论语，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论语竟然也会考形象哈。所以说这个雷雨当中它有这么多经典丰满的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一定也是一个考察的重点哈。我们说这个话剧哈，抓住人物就是抓住了灵魂，抓住了他整个的生活以及整个时代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走进哪位人物世界的内心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周朴园吧。 好。 作为这个家族的一个掌管者，这个人物形象呢我个人觉得写得异常的成功。为什么我说他异常成功呢？就是因为不同的人读到 周伯约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的凶，他的狠，他的敢爱，他的敢恨，他的奸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你无法给他定性， 哎，对对， 是好是坏， 哎，对，我们无法这样去定性。但实际上呢，这恰好是活生生的人， 嗯， 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形象复杂、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我们去理解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从应考的角度来说， 嗯， 所以我们不妨呢有三个基本的认知，大家应该了解。第一，他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家庭主义观念的人；第二个，他是一个爱家又自私伪善的人。第三个，他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残暴的资本家。这个定位呢，其实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对他做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点去理解他，但是这些理解呢都不会出错。那么最关键是怎么去分析他，就是我们在答题之后说，要我们如果说我把这个题目变成了在你心目中周朴园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嗯， 我们看他带有评价的意思，怎样的人是评价？ 这个真不好答。 对呀，但是最客观的是，你如果离开了作品本身，你去说他，他是怎样的人，恐怕都不行。所以最根本的是要从他个人的行事、言语、他的家庭、社会背景呢去分析他。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你心目当中周朴园是怎样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三个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结合着作品去理解它。 这个是周朴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哪位人物呢？ 我们看一看鲁士平啊。鲁士平呢，我们会看到最初时候是梅士平， 嗯， 后来呢是鲁士平。那么梅士平是梅家的女儿，她没有出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后来嫁给鲁贵，所以叫鲁士平。但这个人物呢，我觉得他也是写的异常成功的一个人物。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好，叫什么呢？一个挣扎于争救的苦难者。我觉得这两个词儿特别好，就是挣扎争救。挣扎呢是写出他的人生的过程，而拯救呢又是他的生活态度。 嗯， 但是最终的定位是什么呢？是个苦难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最终呢也疯了，站在床前一直在等着自己的儿子鲁大海能够回来，但是呢没有等得到，等得到。所以这个人物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这个人物理解时候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大家不妨去想一想。第一个，他是一个一生处境艰难屡遭不幸的妇女。我们将他处境艰难屡遭不幸，这个屡遭不幸四个字，实际上他是整个人生的轨迹。就他作为下人的女儿，爱上了周公馆的公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被在大年三十被赶出去，最终呢流落他乡，嫁了几家都不如意，最后又嫁给了在周家当下人的鲁贵。就这个经历使他什么呢，串起来就是他的这种人生不幸。但是这个不幸呢并没有打败他，没有打垮他，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性格当中的坚强，他的不屈不挠，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虽然他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其他的妇女形象有一种斗争的精神，他没有，但是他有一点，他是坚强的，是不屈的，生活着的，他是有尊严的，这个是他的最大特点。所以我们说他是有骨气有尊严的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第三个我讲呢，就是说这个人的人生可以把它分成两半。为什么分成两半了呢？一半是属于丈夫的，一半是属于女儿的。 那么所谓的一半属于丈夫，我们看他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会想到他在周家的时候为他生两个儿子，那个时候的鲁世平应该是最幸福的。 嗯， 但是他确实他的生活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周朴园的。那么一旦被赶出之后，我们看嫁了几家都不如意，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她的生活不能和丈夫一样成为一种呢有着幸福的家庭的这种生活。当这个没有的时候，她把希望寄托在哪呢？寄托在儿女身上。 对， 所以她对女儿侍奉的要求坚决不能到有钱人家去做下呀，她担心走自己的老路啊。那么对于自己儿子的要求也一样，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的生活没有自己，只有他人。一是丈夫，二是儿女，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活得他的异常的累，累到呢失去了自我。 梅世平后来嫁给了这个鲁贵，改名叫鲁世平。 嗯， 其实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女人是完全在那个时代依附于男人而生活的。 对对对， 她是男人的一个附属品。 对对对， 她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对， 所以她一半是属于丈夫，一半是属于儿女哈。 嗯， 如果我们再反过头来看一下樊一，我们该如何用一句话哈来定义樊一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 这句话呢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词儿，说翻译啊是最为炫目的一道闪电。哦，那么这个闪电就意味什么？它的光亮，但是又意味着它的短暂。所以我们去理解翻译这个形象时候，很多很多的人就会把它定义为这个一个具有特别强的反抗意识的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女性，作者也自己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去回过头想，我们再仔细去想的时候呢，翻译这个形象呢，它有着自身的不足，也有着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个形象呢却在那个时代之下有着它独立的个性和独立人格，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嗯，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不妨的去想，曹禺先生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翻译是五四以后的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这个定义这个定位很高啊，但实际上我们却会想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其实并不完全这样。 嗯， 所以在新版雷雨当中呢就加了一句话，她是一个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你看他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旧时二字。 嗯， 所以这个人物身上这种矛盾呢也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翻译最终成为一个疯子，而且疯得很特别很厉害，其实很大程度上呢就这种新和旧，独立和依附，追求幸福但是呢又无从获得，非常痛苦挣扎当中把它异化成了这样一个人物。那么在界定他的时候呢，我想有这么几点呢不妨的供同学们参考。第一个，就他内心极度的渴望自由，但是我们会知道他是不允许他儿子有自由爱情的。你看他身上是矛盾的， 是 哎，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对对对，嗯，他极力的追求爱情，但是他又缺乏爱情的立场。 嗯， 当我们最后周鹏要走的时候，他出了个主意啊，说能不能让四凤也来，你别走。 是， 我们想这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他能想出来。你看他这种苦痛啊，他内心性格是阴质果敢的，作者的原话叫做哀静而乖戾，任性而脆弱。所以我们看这人物身上的所体现出这些非常不和谐的点，一定是他的精神异常的苦痛。 嗯， 特别是他那个冷漠极端的生活态度，是他在社会上在家庭当中无法真正意义上活得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悲苦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悲情的人物，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思想的分裂与精神的分裂者。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现在进行到了人物形象的分析，说到这个樊一不得不提到这个周平了哈。嗯，我们来如何评价周平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吗？ 周平这个人呢活得异常的苦痛。 嗯， 所以有人评价他一个女性化的阎姬似的男人，这评价很特别。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它是没有独立的生活的，活的是不男不女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想，它会怎么会是这样了呢？我们想呀，从它的性格特点上关注几个词儿。 嗯， 第一个，它是一个软弱怯懦的人，这样才会是什么呢？女性化， 嗯， 无责任性的，这体现什么呢？这个是缺乏独立、严格、缺乏担当的这样一个人。 嗯， 第三个呢，他是一个多思多虑、犹豫不定的人。第四个，他是一个灵魂卑下的。周平应该讲是作为周公馆的公子，他是完全有理由成为周朴园的继承者。 嗯， 他应该有着很好的生活，理论上是这样。 嗯， 但是他却不能是这样，我们就会想到呢，这就是周平的悲哀。 嗯， 他的悲哀是有依据的，他的生活逻辑是什么呢？就周平是在没有双亲关爱的环境当中度过他的童年的，缺乏爱， 嗯， 特别缺乏的是父母之爱、家庭之爱。嗯，所以我们就会想，他为什么最终和翻译能够变成一个亲人关系呢？其实最原初的时候，他找到的是母爱，可是有母爱，由于翻译的这个特征，使他最终变成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想，他这种性格呢，其实源于他原本的家庭的背景。 嗯，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需要大家关注到内容是什么呢？因为在周平身上发生这两件事儿，是雷雨当中最让人感到痛恨的事儿。一个是和后母之间的不伦恋，第二是和自己的妹妹，因为这是同母异父的妹妹，这是有血缘关系的不伦恋。 嗯， 而且呢，我们看他妹妹呢还有了，肚子里还有了孩子。 嗯，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不伦使得他变成一个畸形的人。就是我们想，在一个家庭当中，他这种生活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这种特征呢，使他的生活呢就变得非常的苦痛。这种情形使他变成了一个在社会上、道德上、思想上、伦理上无法存在的一个人。 嗯， 所以他的死亡一定是必然，开枪自杀是必然，不开枪自杀其他的方式死亡，别他没得选择。这就是周平。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留两道思考题吧。节目结束之后，让同学们再自己进行一个作答和思考吧。 好，我们更多的呢是通过阅读建立起我们的审美的评价。刚才我说那是两个关于内容的问题。 嗯， 下面我们不妨思考这样问题吧。 嗯， 说有人认为啊，雷雨情节巧合严重，巧合严重，那太多的巧合了啊。 嗯， 充满了偶然性事件。说这些都是偶然性的事件，请你概括剧中的典型性巧合。我说概括典型性巧合，并说说你对此写作技法的认识。这个呢是建立在如何去理解戏剧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一个问题。 嗯， 同学们不妨去想一想。 好。 嗯，然后呢，我想还有一个结合我们过去中国的戏曲啊，大家去想一个问题。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著名导演也是著名演员了啊，李煜先生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故前者欲其照应，故后者便于埋伏。”就简单说，就复辟照应，说明剧中写作要精心编织故事情节，精心编织故事情节，使其严谨合理。第一要严谨，第二还得合理啊。 嗯， 结合全剧故事说说你对此的理解。 嗯， 大家想啊，就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中国的戏曲，它有自己的戏曲审美的方式。我们把话剧这种外来引入的剧种和中国戏曲比照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它们之间会有许多共性地方。